庆祝太阳节，旅日朝鲜人祝贺团成员24号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元帅呈现了书信。新闻指出，此副领袖金日成大元帅诞辰105周年庆祝活动是一个具有民族史意义的大政治庆典，它再次显示了祖国人民要坚决继承和完成领袖一业太阳事业的信念和意志，以及共和国的强大军力和雄厚的经济潜力。震惊世界的大规模阅兵式和群众示威是一种历史性壮举，向帝国主义者显示了先君朝鲜的警告并不是空话，世上任何人都抵挡不了堂堂的拥和国、建设强国、白头山大国的力量。新闻强调，在这次访问祖国期间，我们都坚定了一条绝对不变的信念，那就是因为拥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元帅，所以伟大太阳的历史永远继续下去。金日成大元帅和金正日大元帅开创并领导的主体的旅日朝鲜人运动将永远取得胜利和光荣。